你好啊，大家好啊。咁咧今日咧就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。咁咧点解我哋会咁迟先再录音咧？就因为病晒， 天气太冻啦，同埋我哋可能俾警察嗰啲水枪淋熄，淋到病晒啊。 因为即系大家都病咗啦，我就肺炎啦。搞 阿顺哥咧，顺哥系咪俾人拉？ 顺哥死咗啦！点解？ 听讲顺哥系咪入咗同啲狼龙民一齐喺警方嗰度啊？而家 去捻咗世贸啊！顺哥 系咪你应该同佢求情啊？ 真系唔系讲笑啊！顺哥去捻咗世贸啊！呢下嘢真系好啦，好笑啊！ 但我哋唔见阿顺哥上电视。 唔系顺哥影嘢啊嘛，因为佢有 project 要做。咁啊，佢系唯一一个咧喺世贸现场咧就有即系参与嘅人。其实我哋好想揾佢上嚟录，但系都揾唔到 啊！我哋可唔可以揾个鸡人上嚟啊？ 个鸡人 有一个未成 日。扮雞個雞人， 雞人啊， 嗰個唔係雞人，嗰個閪人。 咁或者我哋講下而家最近熱門話，我哋雖然係 out day 咗，即係遲咗，但係我哋其實都要盡快講翻世貿呢單嘢。 啊，係啦，你點睇啊，牛醫生？ 我覺得啊，今次世貿啊，真係好開心啦！嗱，會長有會長嘅喺度開會，我哋有嗰度嘅開會，但係我哋覺得咧，街邊即係街頭嗰啲咁嘅情況咧，仲熱鬧過裏面開會。我哋由頭到尾都唔知裏面開咩會。你記唔記得成日見到啊？嗰你個曾局長成日攞個嘢出嚟揼。 有啊，咩嚟嘅咧？系 知个锤仔都唔知道 要。不过我自己想讲一样嘢啦，就系唔好意思啊，大家完啦，系因为仲肺炎当中，把声唔系好好。咁咧食间牛医生啲药更加冇进展。 系啊， 咁咧我想即系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，香港人真系好戆鸠，人哋咩三跪一叩首嗰啲，你又觉得人哋好惨。我话俾你听，香港人最缺乏嘅一样嘢系一个独立嘅思考能力。韩国嚟嗰班人梗系唔惨啦，你谂下嗱佢。有幾個例子 嘅嘛？ 佢有幾個例子啊，就係話佢哋嚟嘅時候咧，就話啊借咗銀行好多錢啊，還唔到。銀行肯借錢俾你就唔慘啦，銀行而家肯唔肯借錢俾你啊，牛醫生？ 佢又唔諗下嗰啲大陸咧偷渡同石頭借錢嚟做雞嗰啲。 咪係咯，屌！ 嗰啲做雞真係好慘。 佢哋已經有錢借，銀行肯撈頂俾你，你證明有資產啦，你翻到破產就得啦，屌佢閪！ 慘嗰啲咧都嚟唔到香港。 咪係咯，佢嗰啲根本鳩噏而成。 慘嗰啲喺韓國300-1、300-9扣啊，而家 冇噶，我話俾你聽，韓國個。即係個國家唔會令到你咁慘，佢哋唔係第三世界嚟噶嘛？人香港人就覺得呢樣嘢，睇佢哋好似三跪一叩首啊，諸如此類，好慘啊！送花俾警察啊！ 大家做場 show 啫。 我話俾你聽，牛醫生嗰啲係戰略。嗱，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，有一本咧，你打即係用中文打去 Google 搜尋咧，叫做《戰俘手冊》嘅嘢。我話俾你聽。咁咧有一個朋友就同我講，佢話：哇，嗰啲 戰俘手冊唔係講打野戰嘅， 唔係講你即係被列為戰俘嘅時候有啲咩做咗咧，你個人咧就會比較安全一啲嘅。同埋美國海軍陸戰隊嘅作戰手冊，英文嘅，大家可以上去爬一爬。嗱，咁咧佢就講咧就係你逢係做咗戰俘，有三個條件你一定要做嘅：第一，沉默；第二，微笑；第三，合作，就可以保障你嘅生命。嗱，嗰班韓國農民好醒啊！ 就算佢唔微笑，香港都唔會搞佢生命啊！ 唔係，即係咁講啊！即係佢哋係戰略嚟啊！嗱，佢哋送花俾警察，就希望你降低呢、這個即係戒備，就即刻同你鬥衝突。同埋一樣嘢，佢哋好撚醒啊！第一日就著啲救生衣跳海，咁第二日佢又派啲救生衣愛嚟保護自己嘅身。你以為嗰班撚又跳海，其實嗰班撚又搞嘢。根本係有曬戰略去做，香港人仲同情佢，你用下佢腦諗啦。 我就見到佢哋咧攞咗警察嗰啲盾牌，但又貼翻世貿啲標誌俾翻警方。 佢哋根本就係一個方法，就係搶咗你嘢還翻俾你，話俾你聽，等你個戒備鬆懈咗。喺佢哋真正戰鬥嘅時候，佢哋係嚟真嘢啦。我話俾你聽，警察當初係唔應該開槍，係應該開真槍，用子彈打死佢哋。我有一句口號，希望大家好響應嘅：強姦韓國婦女，燒乾韓國店鋪，殺乾韓國農民。 強姦韓國婦女貴啊，係 咩？ 而家上網睇都成過千蚊啦， 屌便宜閪都唔得啦， 啲唔好有毒 嘅。嗱，一係咁，我組織一個旅行團，大家過韓國強姦韓國婦女。 我驚你強姦韓國嘅農民啫， 屌你 冇得臭樣， 嗰啲根本係賊嚟噶，你哋唔好成日傻閪就同情佢哋。香港人愛心泛濫，不但止。最慘就一樣嘢係一個便宜嘅同情心，自己都戇 撚鳩。即係今次呢單嘢咧，其實睇出好多樣嘢嘅。其實即係我哋高官有高官做 show， 裡面佢哋有佢哋嘅做 show。咁啊，其實佢哋對佢嚟講，如果佢哋本身喺韓國，如果做呢啲嘢，可能死咗好耐啦。即係香港，我哋已經對佢手下留情嘅好多嘢都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點解韓國警察咁暴力對呢班人？佢哋唔係暴力，係原始。嗱，嗰班人根本佢請願，佢一個申訴嚟到我哋香港一笪地方。嗱，香港有一樣嘢係全東南亞裏面咧獨有嘅， 嚇 冇軍訓， 算係咁噶啦。香港今次真係 冇軍訓嘅原因咧， 有幾個嘅，第一就係殖民地嘅問題啦，第二樣嘢就係歷史問題，第三樣嘢有一個問題，我就係想帶出就係你冇軍訓嘅時候就唔識戰略啦。點解韓國嗰啲警察用嗰啲盾牌真係剁柒佢哋？就係因為人哋識戰略啊嘛，人哋用最原始嘅方法已經搞撚掂你啦，即係仲使你搞咁撚多嘢？香港人唔好咁撚戇鳩啦，用個腦諗下。 香港用法治嘅精神去處理嗰啲嘢， 真係慘。我覺得最慘邊班咧，就係、是。灣仔嗰班即係居民同埋商鋪咯， 唉，嗰班 真係難為咗佢哋咯，我覺得。 唔係呢個一定係慘噶啦，即係香港即係今次揦屎上身啊！ 嗱呢樣嘢要屌柒唐英年啊， 係咪邊個做？ 唐英年咯， 唐英年係嘛？ 同埋一樣嘢就係韓國今次嗰個國會議員嚟即係救嗰班農民，我話俾你聽，嗰個國會議員就係策劃今次暴動嗰個主謀。 嗯，咁啊，李英愛咧？ 李英愛嗱，我哋應該咁，生擒李英愛，俾我屌兩個閪，屌兩隻閪，放撚咗韓國農民，咁啊搞撚掂啦！一係就俾曾蔭權屌次閪。 我覺得今次世貿呢單嘢咧，睇咗好多得意嘢嘅，即係香港人其實即係睇出好多人唔同嘅層面都好幼稚，有啲嘢又覺得佢哋慘，又買西餅又剩，但係佢哋有陣時就睇表面啦，好多人都 係啦。嗱，因為香港人就缺乏一個獨立嘅思考。我話俾大家聽，都係重複幾點。第一，韓國農民唔慘，銀行肯撈頂啊，已經唔慘啦。銀行唔肯撈頂先慘啊嘛。你肯撈頂，證明你有資產啊。第二樣嘢就係，好老實講一句，佢話慘你又信。韓國唔係第三世界嚟，咁啊豬閪，大家諗下啦。第四樣嘢就係啲人好幼稚，未聞過催淚彈，諗住去聞下催淚彈。未見過暴動， 我覺得今次應該派嚟，唔好派南韓，派北韓嗰啲農民。 啱啊！屌你老味，派北韓啲農民過嚟，同埋派。解放軍啊，唔好啦，得北韓啲警察過嚟啊，屌你啦，用坦克碌柒嘅仆街啱啦！警察係唔應該開槍，應該開真槍，用 AK-47掃佢老母花閪啊嘛！ 我哋咧今次有咁多警察，我預計今年咧就最多減税，唔會減差餉啦。 我諗都係 差餉一定冇嘅，你冇聽過今年會減差餉啊？ 冇啊！ 啲差餉唔辛苦， 咁啊係喎。同埋一樣嘢，我覺得睇得出香港人好幼稚啊，即係。人哋怂恿你，你 農民嗰啲方法好犀利喎，攞盾牌，佢成一拋嘅勾勾嗰啲盾牌啊！ 我話俾你聽，佢哋全部都係受過軍訓噶，韓國係硬性受軍訓。你受過軍訓嘅人就會係咁，戰略好叻，佢嘅裝備都好叻。你唔好諗住嗰啲係普通麻繩，我話俾你聽，你試下攞普通麻繩拉鐵絲網拉唔撚耐啊！全部都係啲高拉力纖維嚟，嗰啲登山繩唔係。盲無黑柒自己去買，即係盲無黑柒 帶嚟嘅。蜘蛛俠咁喎。 係啊，真係自己買，即係有戰略地去買噶，即係唔會話啊係、啊，我求其攞條繩其實拉唔斷。 而家嗰班農民咧，俾佢扣留，其實我哋好蝕嘅喎，仲要俾佢哋。 我覺得唔應該扣留，應該判佢罪，終身監禁啦！你冚家產。 咪都係要麻煩啫。 唔係一係咁，嗱一個好嘅方法，拉上大陸賣器官。 我都係咁。 屌佢老母，切柒佢老母，快啦，賣撚咗神㗎啦！ 我哋喺呢個情況應該將香港係大陸一部分講出嚟。 啱啊！ 帶翻大陸。 係啦，屌帶翻大陸劏撚咗佢係女啊，拎出嚟強姦佢。 唔係嗰啲未必啱用，但 係啱食啊。 乜佢咧就做嗰啲。九龙 啊都好啊，屌佢老味系，屈佢坐九龙，屌咁啱啦。 所以即系唔知阿笋哥今次有冇受伤咧？ 笋哥冇受伤，但系好似话俾胡椒喷雾喷捻到。我同笋哥讲一句就系、是，唔好人讲你又去啦，屌你老味，佢哋根本都唔惨嘅。你想去买张飞去巴格达咯，去到巴格达你就知咩叫催泪弹，你知咩叫飞弹，你知咩叫机关枪啦。 咁啊，嗰个鸡人其实系咩人嚟嘅咧？ 嗰、那个系引人注目嘅黐线佬嚟嘅。 阿雞人真係，印尼嗰個又好犀利喎，大家影住佢嗰陣跳落水。 屌，嗰個即刻黐線佬啦，嗌幾個口號跳落水，屌啦，嗌幾個口號攞攞把刀插住佢肚十鳩幾多話你犀利啊！ 香港啲大學生仲傻啦，自己 屌嗰啲低能仔啊， 同警察理論。 我話俾你聽，香港啲大學生有一樣嘢真係我想講，幼稚，即係佢哋成績係好高啊，但係個腦筍佢生唔撚埋 咁好高噶啦，嗰啲幼稚。 是咩？ 系啊！ 喂，你当年读大学啲友仔点噶？ 而唔知啊，戆鸠咯，丑样咯。但系而家大部分嘅大学生都做到大学生嘅，有几难做唔到大学生啦、 啊。唔系，但系你觉得佢哋嘅思想成唔成熟咧？ 佢哋冇思想喎、啊，第一。 哇！屌你老味啊！ 大学生边度有？ 牛医生你真系死捻梗啊！今次真系屌 有思想噶、 啊！屌你今次真系死捻梗啊！屌嗱，我觉得一样嘢就系、 是、嗱，我讲单嘢好搞笑啊！想当年啊吓，有啲同学咧，咁咧就考入中文大学喎。咁人哋個唔知邊個啦，嗌個考官問個學生：嗱，我哋中文大學個校徽嗰只咩嚟㗎？咁你知唔知個同學講咩？ 咩？ 只雞嚟 嘅，炒個名嗰條撚嘢， 我唔知啊。嗰個同學 有冇得讀啊？ 嗰個同學梗係冇得讀啦。問咩？只雞嚟 嘅，屌你老，踢鳩佢袋啦！ 跟住嗰啲雞啊，真係 屌你老母，你兜嘢踢鳩佢袋啦！ 你香港嘅受 教，即係香港啲教育水平真係屌你。真係好撚暴啊！嗱，我覺得一樣嘢又係呢排睇新聞咧，即係我又睇到幾樣嘢啦。第一就係、是、 香港的即係嗰個教育制度 一流啦， 一流。 呢排咁多学，咁多教师就跳楼。 系啊，有家长就讲一样嘢，就系求学唔系求分数，咪有个咁嘅广告。 系啊，嗰个我中意。 呢个广告真系屌佢老母，度出嚟嗰个都应该屌佢老母。 早同我讲，唔使辛苦啦。 咁你求学唔使求分数，你俾十个 grade 掉啊，屌老母！我翻学嘅时候，你个个话 A 啦，仆街，即系。 佢应该教一句：求学不是求分数。我哋做老师教书唔系为身家 啊，咁啊系喎，屌王能够谂嗰个都应该拉去枪毙啦！你仲灌输咁嘅教育思想俾细路？ 减低大家压力啊嘛， 唔系话呢个世界弱肉强食噶啦，由细到大到，即系你唔好话俾我听呢个世界系一个和谐嘅世界，系一个公平嘅世界。嗱， 唔系 大家 一套做一套啊嘛，最惨 屌你啊，牛医生嘅提醒，即系大家坐喺度嘅时候都系一个唔公平竞争之下，所以我哋先可以坐喺度噶嘛。 你睇下大陆嗰啲点解讲一套做一套 嘅？唔系香港仲衰啊！屌你老味，香港就系讲咗俾你听个社会好和谐，但系实质上唔系 啊，文明自由开放嘛。 但系佢实质上唔系， 梗系啦。 即系好啦，戇鳩呢單嘢啊！仲有一樣嘢，我想即系大家提一下呢、這個教師跳樓，你又覺得點咧？ 犀利啊！似呢排成日跳樓嘅，點解？ 學生撚金喎， 係啊！學生跳完一度教師跳嘅， 唔係學生跳啊！ 似啊！我而家諗緊校長跳啊！系咪你国章啊逼得佢太紧啊？ 我觉得唔系啊，嗱，我觉得咁样，而家咧其实有一个问题就系啲学生咧，个压力系互相比嘅，即系我好识一啲小朋友，即系你翻学嘅时候你教得唔好，或者个僆仔玩嘢，佢将个责任推喺你身上。 系啊，同埋啲唔系净系僆仔，啲 家 长 都系咁啊， 而家仲需要啲家长会添。 系啊，好老实同大家。 你哋做学生唔系做教学嘅，你哋唔冧掂班学生，唔系冧掂学生同埋家长，佢又唔会嚟读书，你唔读书就失效噶啦。 系啊，即系我觉得一样嘢，而家 即系等于做医院啫嘛。而家对啲病人唔系病人，嗰啲叫顾客。 系啊，佢对顾客一样。 你要对顾客含吹奶。嗱乜都要啦，系咪先？ 即系嗱，我觉得有一样嘢，牛医生讲开呢个医院啊，但系即系我自己睇翻就系、 是，即系而家人性变咗，做咩服务都系咩行业都系服务，真系。 啊，香港一个服务性社会啊， 以前唔系噶嘛， 以前人哋会尊重你，而家人哋唔会尊重你啊嘛，即系呢个社会咧，而家人咧已经变成一件拍屎啦，即系佢唔会当你一个家庭嘅一份子，或者系社会嘅一份子，你唔啱咪换啦佢咯。 即系有次刘德华嗰、那个吓，而家今时今日嘅服务态度系多捻鱼嘅，人哋问你喂呢、這个电商用唔用得呢、這个？唔得，因為三商供電，講你咪三商供電咪又唔撚知， 係啦， 點都唔撚用得咪唔撚用得，咁撚多嘢做。 我話俾你聽，廿商供電，你知唔知係咩嚟啊？柒佬， 梗係老， 都係一樣唔得啊嘛。 多撚完，嗱得搞到而家啲嘢咪全部複雜化咯。啊，點解 唔係搞到而家人玩嘢多咗啊？ 玩嘢多咗，用咗啲技術嘢去玩、 啊、 玩高調啊嘛。 等於啲撲街成日入嚟醫院嗰度，我真係想問佢，你對社會有咩貢獻？貢獻過啲咩？你可以鳩芝麻碌鳩二四六。即系我真系想俾呢班扑街啊！嗰啲尤其攞公援啊、哔哩吧啦、阿芝啊、装摩洛哥嗰啲啊，去住下私家医院，你冇钱免花冇嚿俾你閪佬。 其实讲真咧，即系我哋好似去叫鸡咁，讲到尾咪俾钱屌閪咪算咯。你搞咁多嘢做咩？又要之前又话要同佢冲下凉，唔同佢冲凉又话唔系服务一部分，一阵间又呢样又嗰样，屌你老尾 系。喂，我讲开一样嘢嗱，不过呢啲系下集再提啊。咁咧，下集再提就系、是、原来而家有好多人都好啦。戇鳩嘅就係用把口去呃人個閪去屌嘅，仲係 係呢個一定要啦，講啦，不嬲由舊以前到而家都係咁，好多人都係靠把口噶啦， 靠把口有冇用噶？ 好有用啊！ 屌、啊，咁今集嘅節目咧，我哋係錄得差唔多。咁今集我哋其實有咩題目噶？話呢個 我哋今日講世貿啦， 世貿 啊，遲嚟的世貿，我哋已經遲咗好多。 係因為唔舒服啊！大家希望原諒我哋病到撲街，我哋真係。 我哋今日喺度都係好彩啫。 喂，咁好，大家錄完呢個遲。 聽講你係高傳染病嗰個大軍者。 肺炎啊，真係好撚金啊！屌， 我走。 喂，咁我哋今集錄住係咁多先，下集我哋大家再見面。 好，拜拜。 拜拜。